宇宙历799年，新帝国历1年7月24号，杨威利等人带着已经死的雷内肯普为人质，脱离了海尼塞行星。同一天，雅格斯特·沙姆埃尔·华伦所率领的地球讨伐军出现在太阳系的外缘。 根据情报显示，地球教的本部设在旧地球政府以前避难用的防空壕里面。 这样啊，在喜马拉雅山山脉的地下。 那个地方很麻烦，是个山谷地，登陆舰没有办法降落，大气密度又过于稀薄，降落伞还有一般的个人喷射机也无法使用，空艇部队也没有办法一口气发动攻击。 干脆用超低周波飞弹攻击，把整座山脉整个给炸毁了算了。 这样就太没意思了。再说，皇帝曾经交代过，千万不能够伤及无辜的民众。 那么，我们从路上用装甲掷弹兵进攻怎么样？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。 地下本部的出入口一共有几个？如果不事先加以确定的话，那我们的攻击只会变成一直追着那些家伙跑。如果只破坏本部，杀了那些微不足道的狂热信徒，反而让罪魁祸首逃掉，有违皇帝的旨意。 那该怎么办呢？ 不要急。反正地球又不会跑掉，那些家伙不会逃到地球以外的地方。抵达地球轨道之前，先想个好方法。我把秘藏410年份的白酒拿出来喂了大家。哦，那么今天到此散会。 是。 别杀他，留下活口，问出幕后主使者。 指挥官，指挥官， 快点叫军医。 袭击华伦的暗杀者的刀子上涂上了毒药，虽然立即实施了左背的切除手术，但是华伦陷入意识不醒的昏迷当中。这个时候，潜入地球教本部的尤里安一行人没有得到任何的收获，无所事事的过了十几天。7月26号这一天， 哎，好久不见了。 是啊。怎么样，有没有找到美女啊？ 不行不行啊，都是一些老女人，跟古董一样。不过说真的，你有没有找到像资料室的地方啊？ 还是找不到。我想应该是在更下层的地方，这里的监视很森严。不过我这几天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找出来。 你的志气不错，但是不要急。还有一点，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说，就算你找到了资料室，那里不见得有你所希望看到的东西。说不定这纯粹只是一个夸大妄想的狂热信徒的集团而已。 走啊！ 是这样，我也真是的，居然一点都没有发现到。 你怎么了？行动太过明目张胆，这样子不好的。 马上到洗手间去，把刚才吃的东西吐出来。 哦，你是说食物里有下毒？ 算是毒药的堂兄弟。刚才有个男的在食堂发狂，不是吗？那是身体对赛奥奇辛麻药的拒绝反应，知道吗？ 啊，就是那个赛奥奇辛麻药。根据揭发的消息，这是帝国跟同盟秘密合作在私下弃毒的。 没错，他们已经把它混在食物里，让我们吃了12天了。 啊， 水也不要喝到肚子里去，说不定自来水本身也已经混入麻药了。今天跟明天都不要吃饭，不过万一出现麻药成瘾的症状的话，大概也会变得没有食欲。 其他三个人也要通知他们才行啊。 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早点通知他们的，就算他们怀疑我们是可疑分子也没有办法。 是啊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一定要看他们的反应，找出一条活路才行。 切，真是危险的桥，但是总比在这里继续吃这种食物变成中毒的患者，进而变成地球教的家畜要好得多了。只有拼了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中校，你懂得可还真多哎。 还好了，我吃过的苦不只是来自女人而已，对于为青春而苦恼的家伙，我是个会走路的博物馆。 第二天27号，从暗杀者手中逃过一劫的华伦终于从昏睡中醒了过来。 这把刀子上涂有剧毒，如果不切除的话，恐怕您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 指挥官，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把犯人带来了。 带进来。 我没有拷问他，因为这个家伙他连饭都不想吃。 怎么样，到底是谁派你来暗杀我？你打算招供了吗？ 没有人命令我来暗杀你。地球是我的母亲，侵犯她的神圣的人就会受到统治全宇宙超越一切的意识加以惩罚。 我想知道的并不是你的哲学，而是命令你来暗杀我的那个人的名字。反正他一定是地球教的人吧？他在这儿吗？ 你啊！放开我！ 喂， 放开我！ 安静一点，不要叫！安静一点！ 放开我！ 需不需要再询问他一次？ 反正他不会说的。狂热教徒就是这样子。对了，一直什么时候会好？ 大概1-2天之内就会好。 嗯。说到这个意志，我记得我们舰队里有个装意志的士官，是吗？ 您是指克拉特林查中校是不是？ 没错，就是克拉特林查。其霍伊萨会战刚结束的时候，吉克吉尔艾斯曾经帮我介绍过他，快叫他来。 哦，可是您叫他来做什么呢？ 在主队下降前，先派侦察部队降落，掌握地球教本部的情形，为主队开辟一条进攻路线。 年轻人，你不要紧吧？不舒服的话，我带你去医务室看一看。 啊，我不要紧，谢谢你。 我劝你别逞强比较好。 没事的，我真的不要紧。 这样啊，没事就好。 万一去看医生，发现是毒瘾发作症状，说不定会给我注射更强力的麻药，把我变成一个完全的中毒患者。教团的这些人，大家都是一伙的。 怎么了？ 你看看，对空雷达有点问题。 哦，怎么故障了？ 不是电波妨碍。 什么？ 这么说这是？ 是军事行动，一定是帝国军，该怎么办呢？ 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又联络不到船长，怎么办呢？ 你怎么了？其他的信徒向我报告，听说你好像很痛苦的样子。我们是有同样的信仰，分享同样的心灵的人，没有必要顾虑那么多，到医务室来吧。 这就是他们的反应吗？那么，拜托你了。 今天是怎么搞的？身体不舒服的信徒怎么这么多？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 知道。 哦，是什么？ 因为你们让我们吃会有赛奥奇辛麻药的番茄酱，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！ 什么事啊？ 嘿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把这些分量的赛奥奇辛麻药注射到血管里，你在一分钟之内就会休克死亡。 不要打！ 我也不想打呀。不过人活着必须要学习，所谓长大成熟，就是能把想做的事跟非做不可的事情区分出来的意思。祝你幸运喽！ 住手！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只要你肯饶我一命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拜托，不要打！ 我们想知道地球教的秘密，地球教的目的，还有财政基盘。 快说！ 这种事情我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会知道的？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把知道的方法，可能的话，把知道的人都告诉我。 我只是一个医生而已。 啊，这样啊，意思是根本没有什么用处，是不是？那我就让你变成一个尸体好了。 怎么搞的？ 异教徒入侵了！这里也有，把侵犯地球神圣的人杀掉！ 一个神之者居然叫人杀人，真是不像话！在上帝面前忏悔你心灵的贫穷吧， 中校。 你也快点脱下他们的衣服啊！你还搞不懂啊？我们现在啊，要装扮成这些人。男人的衣服真的很难脱哎，因为没有脱的价值吗？难道我特地来地球就是为了做这种事情啊？杨元帅呢，现在跟美女过着甜甜蜜蜜的新婚生活，太不公平喽。哎，尤里，有很多事情啊，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不会很顺利的哦。 要等时间呢？ 我看情况会越变越严重啊。 抢先侦测队传回来的消息，已经找到地球教本部的地上出入口了。 很快嘛。 因为得到内部协力者的帮助。 协力者？ 信任教头关系者没有问题吗？ 听说是旧废杀独立商人出了问题以后被教团所抓走的人们。 指挥官， 尊重现场的判断。好，全舰突入，总攻击。 好，那就这么办了，完毕。 快点！ 上面了解了，指挥官非常感谢你们的协助。 不敢当，那么我来带路吧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不过我对内部的情况也不是那么清楚，大概知道一个状况。 民间百姓冒这种危险帮助我们，真的很过意不去。 不，我们也还有两个伙伴，不知道被他们抓到哪里去了，我们也非得把他们找出来才行，请务必让我们帮忙。 这样啊，那就拜托你们了。少尉，跟他们到奥之院去调查，你带两个分队过去。 走吧。 除了主要出入口之外的出入口都用飞弹把它击毁。 剩下的只有主出入口了。 舰长。 是。 这个部分扩展开的杰姆冰河的上方有相当的空间，从这个地方侵入，在尾端的地方着床，这艘舰艇应该办得到。 是，了解。 装甲掷弹兵部队准备进攻，着陆的同时以伊诺飞机一举进攻。永原子， 指挥官，那个范围太窄了，没有办法降落。 你看着吧，要信任舰长的本事。 放出抓地怪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着床。 快呀，出动，撑不了很久的。 怎么了？他们那些人的抵抗非比寻常，总之他们都不怕死啊。 里面的结构比我们想象中的复杂多了，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攻击，牺牲了不少人。 这也没办法，不要再深入，上空发动攻击，其他逃生道路应该被封死了。守住出入口，接下来的交给装甲掷弹兵部队。 撤退，暂时撤退。 该怎么办？ 好机会。 尤里恩， 船长，你们平安无事。 是啊。对了，我找到了你说的那个资料室了，就在这里面。 原来他还活着啊，这小子的命还真硬哦。 欧特迪尔，欧特迪尔。 怎么样？ 可恶！ 这些人是白痴啊。 可恶的异教徒，我送你们下地狱。 我受不了了，为什么他们一直冲过来呢？难道他们都不怕死吗？ 可恶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的？ 好了吗？ 好了，不过稍微再等一下，为了不让帝国军拿到资料，我要把资料销毁。好，结束了，我们走吧。 杀死异教徒，杀死异教徒，我们要回归母亲地球的土地，成为大地的基石。杀死异教徒，杀死异教徒。 这是什么声音？ 哦，他们好像自己引爆炸药了。 什么？ 叫他们撤退！ 少尉， 我不要紧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 宇宙历799年，新帝国历1年7月28号清晨，地球教本部埋没在数亿吨的沙石之下了。 就在歼灭地球教本部的同时，奥丁接获杨威利逃亡和雷内肯普死亡的消息，是否会再度引起时代的动乱呢？在商量对应之策的帝国军内部产生了看不见的军裂。下一集《银河英雄传说》休假结束，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。